阿肥，好嘛？ 病完啱啱，你睇把声都系差噶啦。啊，寻日去完医院，你咧？ 我都系咁啊，不过我就发觉上一次我哋 part two 就嘅收视冇 part one 咁高，系咪啲人学咗识沟女就走咗去沟女，唔继续听我哋咧？ 唔系有时咧，其实 caption 嘅啫，因为咧好多人嚟睇咧都系 caption 写得好，咁啊入嚟，佢未听，佢就唔知你讲得好唔好噶， 系 咩啊？ 系。 未听就唔知你讲得好唔好嘅，咁啊点解会人多人少？其实就系关于个 caption 问题。所以咧，我哋成日都叫我哋做标题党，即系如果你标题佢觉得有可听性，因为佢本身做呢个节目咧未有嗰、那个。即系惯性收视，咁咧就要睇标题啦，因为未入嚟噶嘛，入咗嚟就唔系呢个 view 啦，系咪先？就是、因为想办法要佢入嚟，咁但系咧，好似我哋呢啲节目咧会慢慢多啦，咁同埋咧可能有啲网友会话，喂，冇字幕喎，咁我哋而家讲呢一集就会有字幕噶啦，因为我揾咗人做字幕， 哦，咁好啊！ 7月1号开始咧，我哋好多嘢会加嘅，剪片啊。字幕啊，好似头先你啱嚟嘅，有个非常靓嘅靓女就去拍广告咯。 系， 咁啊，开始拍片啊，同埋出外景， 哦， 系啊，咁啊会多元化啲咯。咁啊，啱啱好我哋嘅网页，即系我哋嘅网页咧，手机版出咗，咁啊可以声音下载啊，咁开始做啦。咁咪睇下啦，如果有意见，你就俾啲我哋啦。 有朋友問我講溝女咧，佢話去蘭桂坊路成日去溝女咧，即係見到啲一啲好似啊，好似啊何小姐嗰啲啊，知唔知邊個何小姐嗰 我 啲啊？ 知， 即係嗰啲何家靚 系 女， 啊， 因為佢哋唔係完全100% 中國人咁嘅樣咯。佢話哇，咁我第一句應該講乜嘢？咁我係啊，其實依啲咧去蘭桂坊咧，你問人哋都話其實嗰三招嘅啫嘛，稱讚、介紹自己，跟住先我問人嘢。咁我話你嗰句問佢 What's your ethnic background 其實即係你個血統背景係點樣？呢個係非常有禮貌嘅，最有禮貌嘅方法去問咯。 點解要問血統咧？嚇？ 其實都係揾話題啫。我相信你係初初唔識嘅一個人，你有到話題哭佢就得噶，哭佢即係勾佢撩 系， 起你嘅話題 冇错冇错。其实沟女就最紧要有话题，冇 係 话 啊， 题， 冇錯。 你眼望我眼，咩都死，即系大家都喺度玩手机咁啊！真系收档啦。 系啊，系啊， 咁 咁 第二 啊， 个咧？ 都系 What's your ethnic background？咁佢如果话咗俾你听，咁佢譬如话俾你听，佢百分之系意大利人，咁你冇理由话俾佢听，你中意食意大利粉噶嘛？即系执生啦，其实大家执生风趣啲啊，唔好讲一啲 dad jokes 啊，我哋叫 dad jokes，即系阿爸嘅笑话。即系你知，逢亲啲男人一上到某个年纪，讲啲笑话系大家都唔系好受落噶嘛。 我呢个系啊，即系好似我哋咁，即系个潮流，即系仲系讲翻以前嗰套，未即系不再好笑咯。 系啊。 但系有阵时咧，又可以翻转头嘅，好似《欢乐今宵》我哋现嘅年代，咁啊笑到已经啊《欢乐今宵》执笠啦。咁而家一百毛又做翻同类型嘅嘢，咁啲后 系。 生仔觉得好笑，咁我哋觉得点解会好笑咧？咁我又唔明白。不过个世代兴替系咁。 冇错冇错，咁另外一样嘢，譬如你话沟女，沟女英文系点样讲咧？其实就好简单嘅，系 hitting on someone，hitting on her，其实真系沟紧佢。 同追女有咩分别？其实一样嘅啫。 其实都我相信一样嘅 pursue，咁但系你讲 pursue 就比较 formal 啲，比较严肃啲啦。通常讲 hitting on her 嘅，咁hitting on her，咁大家都知道其实 hit 系解打啊嘛。咁又想讲另外一样嘢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嗰啲打老婆嘅人叫做 wife beater 啦，系咪？咁 wife beater 咧，咁另外有一个解释嘅喎，wife beater 系嗰啲背心啊，冇袖嗰啲背心， 鸡翼就 系咪叫鸡翼袖？鸡翼 我 袖都有袖嘅。 鸡翼就冇走嘅，正啱啱好即系平住个膊头， 哦，系 嗰啲叫鸡翼 啦，嗰啲就叫 wife beater 啦，因为可能着嗰啲衫嘅人好中意打老婆啦，我唔知道啦。咁但 袖，唔系 系佢哋 啩？ 咁样，系佢哋系咁样叫嘅。咁今日我哋不如讲 commitments 啦，承诺。咁你结个婚，你就直头俾晒承诺啦。因为我其实今日想讲一个故事啊，未讲呢件嘢之前咧，我仲想讲一样嘢，就系通常嗰啲阿爸咧，即系又唔俾赡养费啊，又唔理自己的仔女啊，即系其实 Steve Jobs 个老豆某 系 程 啦， 度上都系咁 冇 样噶 错。 嘛。我哋叫嗰啲做 dad beat dad 啊。dad dead beats 咧，就真係好似你冇咗心跳，就真係話一個人冇咗心跳就係嗰啲唔負責任嘅男人啦，戰男咯。 再講多次 ，dead beats，dead 就係死啊嘛 ，beat 就係你嘅心跳，你跳幾多下係啦 ，dead beat dead， 係啦 ，dead beat dead， 係 啦。 嗯，学识呢、這个真系要学识嘅，吓好重要，因为可能节目上有阵时都要答到。 哦， 啊，因为有依家男女咁啊，要开始，因为我哋买广告先，因为咧，今日推出嘅依家男女咧，佢咧就即系今日星期五，咁咧就我哋而家约紧下个礼拜嗰集嘅，咁今日嘅依家男女咧，佢咧就揾咗一个前嘅母女大班，即系我哋叫大班啦，碧梁为娼。吸过毒，坐完监，戒完毒，咁啊，跟住而家做社工嘅故仔。 佢俾人逼梁为娼， 佢 逼人， 逼人 做。哇，咁有趣喎、 啊！系啊，咁啊，今日就稍后时间播，即系今日系五月，唔系六月九号啊。咁啊，今日出嘅，咁啊，如果我哋出呢一段嘅时候，就后过佢，希望咧就你哋可以追翻听前一集啦，要咁样。 佢嗰啲逼良為娼咧，係咪都係有錢佬溝女嘅方法？就係、是、俾一大扎錢去使，使到佢習慣咗啊，大使啦。 我唔知喎、啊，我嗰日佢錄嘅時候，我啱啱同佢吹咗幾句，跟住我有事，我出咗去翻嚟嘅時候，佢錄完咯。不過佢話下次咧就揾翻兩個係當事人，即係年紀大咗啦，而家從咗良啦嘅人出嚟現身説法，話當年同佢係點樣。 哦，非常有趣啊！咁啊，今日我想讲 commitment 啦。咁因为个 T 如果系 commitment， 但系如果个 T 喺中间个字咧，基本上我哋都唔使发音嘅，因为系好麻烦、好翘口啊。咁我想介绍一个朋友仔，我喺加拿大识嘅，佢系我一个嘅 tennis buddy 嚟嘅，即系我哋系波友嚟嘅。咁 buddy 咧系朋友啦。咁譬如如果我想更加亲切啲，我叫 bud， 即系譬如大肥，你个英文名我当你系 David 咁样啦，大肥 David。咁我叫你做 Dave， 其实系一个即系亲切啲嘅叫法啦。咁另外朋友有好多个方法叫嘅，咁你即系除咗 friend 之外，仲有 pal 啦、pen pal、笔友啦。咁有一啲咧，就我相信香港咧就未必识嘅，就系、是、譬如 dog D A W G， 好似狗咁样，发音咪叫 dog 嘅。咁其实都系朋友。咁啊，陈冠希又最兴讲嗰个 homie， 即系我嘅我嘅乡里啊 ，homies 啊。咁跟住另外有一个咧。就叫 chum 又系朋友 ，chum 咧，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去引鲨鱼嘅时候咧，系咪割好多鱼嘅内脏啊？嗰啲倒落噶嘛，我哋系啦，嗰啲亦都系叫 chum 嘅。咁啊，我讲开脷呢样嘢啊，即系引诱佢啊，嗰啲脷其实叫 bait。你知唔知道咩叫 jail bait 啊？阿大比， 当然唔识啦。 哦，jail 系监狱，乜嘢叫做监狱脷啊？监狱嘅 bait 啦。 真唔了解喎、 啊，其實就係話啲女仔未夠稱嘅，嗰啲就叫 jail bait 啦。因為你會忍唔住同佢發生嘅關係咧，你就坐監啦。所以嗰啲叫 jail bait 就係講未夠稱嘅女仔。咁啊講阿 Will 啦，我嘅朋友仔啦。咁因為我哋就係波友啦，我哋好興咧就夜晚約埋去打波嘅。咁你知道其實温哥華有一啲地方譬如 Richmond 呢個城市。佢就夜晚咧就開燈俾你打網球嘅，咁隔離咧個網球場咧，隔離就係、是住宅嚟咯。咁我哋打波，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嗰次同佢打咧係冬天嚟嘅，咁啊冇乜人打啦，凍到死。咁我哋打嗰個場咧就有三個網球場，咁即係話個寬度係其實係好長嘅。咁我打下我就同佢講啦，我就話。阿 Will， 其实之后我哋打完波有咩做啊？咁佢话，一人食饭，一人食宵夜，一人唔去食宵夜噶啦。咁我话，咁系咯。其实你估到大家都会做乜嘢嘅？你觉唔觉得人生其实唔应该系咁样啊？咁我就引用咗一句，Fight Club 搏击会啊，好似系 Brad Pitt 嗰阵时，我话 How do you know yourself if you have never been in a fight before？ 咁我就引用咗嗰句同佢讲，喂，不如我哋裸跑。freaking， 咁跟住佢就话你发神经嘅咩？我就话系啦，就系、是、因为我哋冇谂过，我哋今日打完波，我哋照平常咁打完波翻屋企，冇谂过会攞跑啊嘛，系嘛？ 咁有冇做到先？ 咁跟住即系一路佢就喺度话我傻傻地啦。咁但系我系冇说服佢啊，我冇 further convince 佢嘅， 我冇繼續說服佢，因為我覺得其實我 plan 咗呢個想法喺個腦度，其實佢會諗嘅。咁即係某程度上咧，我好似一嚿沖唔走嘅屎。我哋成日都講有一嚿沖唔走嘅屎，a poop that you can't flush。嗱，flush 就係沖廁啊。成日咧我都聽到咧好多人誤會咗，嗱，flash 就係閃電盒或者 系冇错， 閃燈。咁 flash 咧，flash 就係你嘅肉體，即係肉體啦。flash 咁，然後 flush 咧就係沖廁。我就好似一嚿沖唔走嘅屎咁，你知你幾煩噶啦，係咪？咁就某程度上係逼佢去做呢樣嘢。咁我冇逼嘅，咁你知道 不过你俾咗个意，诶，俾咗呢个 idea 佢，佢摆咗个脑里边，吸住佢会谂。 係啦，冇錯冇錯。其實我有 啊， 預 即系 佢 佢虽然话佢未必会做，但系佢会下次打完网球，我上次边个同我讲话考虑下裸跑喎，即系喺佢脑里边就有咗呢个印象喺度。 係啊，冇錯。咁跟住就即系你知打打下波咧，就会有啲小休啊、小息啊、饮 当 水 然 啊 啦。 嘛。咁我哋饮紧水嘅时候咧，就同我讲：，诶，做啦，不如。哇！佢竟然溜我去裸跑，咁我提出嘅，咁我冇理由唔做噶嘛。咁就嚟啦嚟啦，即系趁我除紧裤嘅时候，条友仔已经除晒啦。咁但系大家唔好误会，我哋系冇偷望大家嘅，因为你裸跑还裸跑，我哋唔系要及对方啊嘛。咁咪攞跑咯，哇！條友仔真係跑得好快，咁 佢跑得係快過我嘅嗱。但係你跑還跑，因為我哋要跑 across 三個場啊嘛，跟住要跑翻嚟啊嘛。你跑還跑啊？你有睇過喜劇之王啊？ 有， 佢成個甜筒揮咁樣啊，好似拿住兩把刀去追數咁樣，一路跑一路嗌。喂，隔離就係民居嚟啊！ 咁 佢就要人知啊嘛。 唔係啊，我哋唔係要人知啊，我哋只不過我嘅原意係想做一啲嘢，係。大家估唔到我哋会做啊嘛，但系佢可能当其时好 emotional 啊，你知道你嗰啲足球员或者篮球员打比赛嘅时候系冇 emotional 会嗌晒咁样嘅，可能当其时佢系咁嘅情绪啦，咁佢就一路跑，跑完翻嚟，我哋大家都冇出声，着翻衫继续打波，咁隔篱嗰间屋咧，因为其实真系我谂系几廿尺嘅咋，隔篱就系民居， 系， 开咗灯，咁我哋当然系继续打波，冇咗件事。嗰晚我哋揸车翻屋企嘅时候，都冇再提过呢件事啦。啊，直至到几个月后啊，咁几个月后发生咩事咧？ 起码冇差佬上门。 唔会。几个月后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嗱，我会同其他波友，唔系就系同阿 Will 啊嘛，其他波友又有一晚又去打网球 打 啦。咁咧，如果你成班仔。中文叫做咩？宅男啊，成班宅男。咁我哋咧，嗱，啱啱5月咧就系法国节啊嘛。我哋有一句说话咧叫 sausage fest，sausage fest，即系香肠节，香肠节即系成班仔。咁啊去打网球。咁今次咧我就去咗第二个场，嗰、那个场咧就好多网球场嘅。隔篱咧就系间 high school 嚟嘅。我哋打下波咧，嗱，真人真事唔系吹水，有条鬼妹系真系唔够称咁嘅样嘅，但系加拿大系14岁啊，佢个合法年龄。咁但系嗰条女我睇都系16、17岁嘅，佢开始攞跑。咁佢当其时攞跑嘅时候，我就同阿 Will 喺度笑啦，即系讲翻我哋其实早大几个月前都有啲咁嘅行为。咁我笑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我面懵懵，原来我当其时嘅思维，我嘅 state of mind 咧系同一个中学生嘅女仔系冇分别嘅。 我都唔系嘅，呢、这个只不过话人创造一个自己值得嘅回忆啫嘛。因为咧，永远都会不停有阵时去到某一个情节，即系情景嘅时候，你又会又谂翻以前啊。喺呢个时候，我做过咩事啊？咩事啊？系啊，人之所以系人，系性格加回忆啊嘛。系咪啊？机械人就冇呢啲嘢，所以佢冇个创造唔到个性格啊嘛。但系人点解？系一个人，就因为佢有个性格加佢嘅回忆啊嘛。 香港以前都有一个天体营，我听讲 系有 好多年前，有冇去过 冇，因为我肥，我唔够胆除衫，费事俾人笑， 我唔会 即系啲自卑感系有嘅。 系啊，OK 啊。咁温哥华咧有一个天体营嘅，都出名嘅，喺大学行落去嘅一个沙滩嚟嘅，行好多级楼梯。咁我记得头嗰几次去咧，我同我朋友咧。咁我哋去嘅时候咧，我哋都系有除晒嘅。咁大家其实都系中国人啦， 但我同佢就冇所謂啦，除咪除咯，個個都係咁噶啦。咁啊，乜都除正。咁咧，我哋去嘅時候咧，就通常嗰啲你唔好以為好正，通常都係啲老人家去嘅，即係一啲天體型。咁但係嗰次去咧，有後生女。咁嗰啲天體型咧，基本上啲人係好自律嘅。咁同埋嗰啲地方咧，係一般嘅佈局咧。都係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有一啲人咧會將一啲坐嘅大嘅 log 嘅嗰啲樹木啊插喺個地嗰度，咁我同嗰個朋友咧去咧，佢就會見到我哋見到一個後生嘅鬼妹喺上面跳舞，哇都好吸引啦、啊！咁我哋覺得， 唔係，但我又想問一問，講天體中国人比较含蓄啲，或者香港人都含蓄嘅，相对就应该做呢啲行为比较少啲。 哦，咁我要讲埋个故事啦。咁 anyway， 天体嘅海滩咧，我哋叫做 Nudist Beach。咁嗰个鬼妹就一路跳，哇，好吸引。咁下边成班同佢一齐嘅男仔就欢呼啊，成啊咁样啦。我个朋友就喺度睇，我朋友就坐低咗，佢话介唔介意坐一阵先？佢唔系好起到身住。咁跟住咧，我2014年嘅时候，因为嗰阵时我个女朋友系第一次去温哥华，我又带佢去行呢啲咁嘅地方啦。哇，嗰次咧就多人咗好多，亦都唔系一个 weekend 嚟嘅，系只不过一个 summer 嘅一个日子啦。下边系好多中国人，有啲咧系纯粹夹嘢嘅啫，真系一件都唔除嘅，仲要着多两件衫添，可能嫌大风啦。咁但系咧，我同我女朋友咧就见到一个应该就系。大陸嘅後生仔嚟嘅，佢咧係乜都冇着，但係孭住個背囊，帶住褲超，然後 stare 我同我女朋友，即係佢係望實我哋，哇！我哋個心真係寒一寒。 點解咧？ 佢冇着晒衫，孭住個背囊，帶住褲超，真係成個連環殺手咁啊！ 哦，最緊要有個背囊，即係放炸彈，唔係擺個鬧鐘喺度，係真係個背囊或者個台。 因為好多時，如果北美咧，啲人話做舞台劇或者做一啲 live 嘅嘢咧，你如果驚，你有 stage fright， stage fright 即係你會驚啊！你上台驚嘅時候，啲人啲前輩咧就教你幻想下你台下觀眾全部都冇着衫嘅，你有着衫，你做咩要驚啊？佢哋應該驚。咁但係我估唔到一個赤裸裸嘅人喺我面前，我會驚啊嘛！ 但应该唔系咁样喎，虽然你个理论即系表面上啱，因为咧，如果全部下低嘅人都冇着衫，而你着衫，因为你系独特嘅一个咧，应该独特过真系会惊，因为你人系群体生活，你觉得你同下低嘅人唔同，当你唔同嘅时候，你就会惊，因为个压力就喺度。嗱，仲有1分钟，谂住下一次讲乜嘢？ 下一次继续讲下 Will 一个故事啊。 好啊。